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。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 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马过来吧， 先头客栈开门喽。 北京时间的17:09，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9，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客栈的客栈，仙偷客栈哈。这一首歌来自黑豹乐队的《无地自容》，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。昨天呀，因为这个99发射台那边停电了，所以停了一天节目。有没有听众想我呀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啊？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哈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，也许下一分钟啊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 今天是8月31号，八月的最后一天了哈。今天呢，我也是看到了一句话，是这么说的：周末不喝酒，人生路白走。这一句话也让我笑了一天了哈。周末不喝酒，人生路白走。虽然今天是周四哈，还没到周末，但是还有一句话说的就是，过了礼拜三就是礼拜天，来形容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哈。其实确实是这样。每当你周一早上起来去上班的时候，就会想，哎呦，什么时候到周五呀？哎呀，这每次一到周五，我觉得这时间过得真快，特别的快哈。那么今天呢，调查来给大家推荐几家，喝酒的地方。好像从新东客栈开始以来呢，从来没有大家推荐过喝酒的地方哈，从来没有，因为新东客栈呢是由新东酒独家冠名播出的。那么今天呢，调查也是找了几家喝啤酒的地方来介绍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哈。说呀，夏天不喝啤酒，这夏天白过了。还有一句话呢，就是，不撸串喝啤酒的夏天呢，那都不叫夏天。所以呢，今天调查也是找了几家不错的这个酒吧哈，来推荐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。说到的这个第一家店呢，叫大悦啤酒，大就是大小的大，这个悦就是跳跃的悦，大悦啤酒。与其说大悦是啤酒吧，不如说更像是美式的家庭的餐厅。推门进来发现有一大半都是金发碧眼的老外哈，大眼大家扎堆在一起，喝着啤酒，吃着汉堡，跟电视剧里面演的那样的。大悦里面的啤酒都是自己酿的，可以拼四杯，不同的口味都可以尝一尝。哇，是有四种不同的口味，也是每一杯的颜色都不一样哈、啊，有浅颜色的那种浅色的浅黄色的啤酒，还有那种深色有点像那种铁锈红颜色的啤酒哈、啊，这也是不同口味的。强烈推荐这一家的铁观音啤酒，口味也是比较清淡的。他家还有自酿的姜汁水，非常值得尝试。不光啤酒，大悦的牛肉汉堡也可以尝一尝，量足肉多，肉食爱好者们的最爱啊！友情提示：去晚了，您可能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，也是非常的火哈。人均消费呢在100多块钱左右，地址是在新中街乙12号紫明大厦101室，近东直门智选假日酒店，大悦啤酒，大小的大，跳跃的悦，啤酒的啤酒哈，大悦啤酒。有一位听众说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一堆这个睡觉的那个符号啊。他说，我说昨天咋没了呢？还以为我的这个机子坏了呢。不是，因为昨天是99那边的发射台停电了。想点一首《爱你什么》哦，一会儿调查来找一下这首歌哈。徐龙飞来报道说来了来了，哎呀，欢迎你哈！我们先来听完这一首歌，来自菲尔乐队的《你的微笑》。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先偷客栈”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，或者呢来跟貂蝉说一说，你有没有一些喝酒的地方呀？来推荐给我们所有的听众吧。 我总在你身边。

情开始的很甜，时间久了都会变，我的真心被你残忍的欺骗，感情越来越危险，已经走到绝望的边缘，问自己究竟爱上你哪一点，我把自己封锁，我不像你那么洒脱，说分手只会让自己更难过，我不愿别人笑我懦弱，也不愿计较谁对谁。 来自曹锦的一首《爱是什么》哈，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欢迎回来哈。其实刚才是一位听众点了一首歌曲，刚才曲龙飞说啤酒配消愁完美，很多人都说呀，何以解忧，唯有尬酒，就是喝酒的意思哈。到这有肉吃有酒喝的啤酒吧哈，畅饮一番以解寂寞。但是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古诗哈，举杯消愁愁更愁，抽刀断水水更流。好了，我们继续来推荐喝啤酒的地方哈。继续的这一家店呢叫京 A， 京呢就是北京的京，这个 A 呢就是 ABCD 的 A， 大写字母的 A。京 A 呢是由两个久居北京对啤酒有着极大热情的老北京人创立的，壁墙的革命标语，老式保暖瓶装的大扎啤酒，菜板装的小吃，都是有小心思哈。他们的啤酒呢融合了很多本土的材料和好玩的酿造方法，比如加入了贵州辣椒、陈皮、山药、薏米等很中国感的材料。哇，加入辣椒的啤酒能好喝吗？运用酿造中国黄酒和日本采用到的这个居米，还有采用5000年历史传统古方来酿造的啤酒，甚至还会和香港、上海其他各地的精酿酒坊一样玩合酿。总之是一家非常有个性的啤酒吧，不仅是有个性，而且是混搭风啊，有香港的、上海的，还有从中国的和日本的采用到了这个居米，还加入了贵州的辣椒、山药、陈皮，这不是混搭风，这是什么？这家店呢叫做京 A， 京是北京的京，然后 A 就是 ABCD 的 A， 地址是在工体北路4号院1949会所内哈，工体北路4号院1949会所内。如果听众对这家店比较感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去尝一尝哈，或者说应该是说对啤酒情有独钟的话，可以去这家店去看一看哈。继续的这家店呢叫道酿啤酒坊，这个道呢就是知道的道，酿造的酿，道酿啤酒坊。这家啤酒坊是刚开业没多久，装修风格是那种工业风，就连打酒的管子都是镶在墙里的。哇哦，自家精酿有9种，还有别家酒厂的精酿啤酒的味道超级正，而且他家可以吃烤串儿，尤其是鸡翅和排骨味道都还不错。推荐德式小麦桃子味的啤酒，喝着啤酒撸着串儿，这才是真正的周末呀！德式小麦桃子味的啤酒，他们家也是有不同果味的啤酒哈。嗯，喝着啤酒撸着串儿，嗯，让我们来抓住夏天的尾巴哈。来，再过几次这个喝串撸啤酒的日子。地址呢是在富通西大街12号楼和生麒麟社底商12-7，人均消费呢在100元左右哈。富通西大街12号楼和生麒麟社底商12-7，道酿啤酒坊，道酿啤酒坊。如果喜欢喝啤酒撸串的朋友，可以去这家店去尝一尝哈。啤酒呢也是有不同口味的，自家精酿就有9种，还有别的酒厂的哈。味道也是超级正，还可以吃烤串，有德式小麦桃子味的啤酒都是值得推荐的。

来自郑中基和陈慧琳的《制造浪漫》。好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仙偷客栈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我们继续来推荐一些喝啤酒的非常精致的一些小酒吧哈。这家店呢叫做海棠精酿，海棠就是海棠花的海棠，海棠精酿。这家店呢就在三里屯的花园里面哈，服务态度非常好，对待每位顾客都是面带微笑的。店里环境比一般精酿小酒馆要高雅一些，吧台上面放着一块小黑板，上面把店里的啤酒的种类、苦度等都标注得很清楚哈。如果喝不惯苦苦的啤酒的话呢，不如尝尝他们家的樱桃精酿，度数呢只有3.5度，樱桃的味道非常浓郁，配着樱桃啤酒一定要尝一尝他家的熔岩蛋糕，据说是米其林师傅教出来的，确实好吃，蛋糕超松软，巧克力味道呢也很香。地址呢是在三里屯北街81号一幢那里花园2层第205室，叫海棠精酿，人均消费呢也在100多块钱左右，也是有很多种啤酒哈，而且还有好吃的蛋糕。继续的这一家店呢叫十二骑士精酿啤酒哈，而这个名字还蛮特别的，十二骑士精酿啤酒。这家店呢也是刚刚开业不久哈，而且呢室内是禁止吸烟的，据说服务特别热情周到。他家是蛮荒混蛋店里记录是有2杯，哪位大神可以挑战一下？叫蛮荒混蛋店里哦。姑娘的话呢建议尝尝苹果酒，每个人来这里呢都会点炖排鸡翅，外酥里嫩的汉堡，咬一口肉汁都流出来了，据说汉堡里的牛肉是手打的呢哦。无论你是冲着啤酒还是冲着吃肉去的，都是值得尝一尝的哦。有好吃的汉堡，还有好喝的啤酒哈，而且还有适合女生喝的苹果酒。地址呢是在朝阳路的85号红牛电影产业园内首排，人均消费呢也在100多块钱左右，也真的是不贵哈。十二骑士精酿啤酒，有好吃的肉，好喝的酒，还有适合女生的樱桃酒哈。继续的这家店呢叫箭厂啤酒，箭呢是那个射箭的箭哈，箭厂啤酒。大名鼎鼎的这个箭厂啤酒呢就藏在胡同里，一不留神就容易错过，他家也是常年外国人的基地，啤酒是可以免费先试喝的，喜欢哪款就点哪款，有黄金甲、天路历程、黑暗时代、白肚皮、坚持到底、断片儿，这些名字都非常的有个性哈，让人忍不住每一个都想点点看。据说黑暗时代的味道是非常重口的，朋友们也要慎点哈。他家还有超级大的香肠，几乎是桌桌必点的下酒菜，还有套餐里的薯条，甩开其他的快餐店好几条街哦。箭厂啤酒屋地址是在箭厂胡同9号5道营胡同哦，赛的餐厅院内，也是一家有好喝啤酒的店哈。如果对啤酒感兴趣的话，一定要去尝一尝箭厂啤酒。刚才一位听众盼点了一首歌哈，来自任贤齐演唱的《兄弟》，希望他们，友谊长存，是为你的哥们们点的这首歌吗？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，任贤齐的《兄弟》，送给你的好朋友。 像旧梦的声音，不

愁来愁去，徒劳无功相罢。你若浪花激情，想要说声爱你，却被吹散在风里。猛然回头，你在哪？ 来自张雨生的《大海》，来自听众有梦人点的一首歌曲哈，他说也希望节目越办越好，好谢谢你哈，也希望你能够天天开心。因为点歌的听众很多哈，貂蝉也就不多说话了，满足你们来点的歌曲哈。这位听众叫大橙子，他说想点一首《带你去旅行》，为我媳妇儿盼盼点的。哦，不是我媳妇儿，是你媳妇儿哈。带我带你去旅行，因为昨天是我俩的结婚纪念日，过些日子正好带她出去玩。希望你真的带你媳妇儿出去玩，不能只是说说，要落实到行动上。好了，听到这一首歌《带你去旅行》。 心情哦，我的 lady， 你喜欢有小情绪，像今天的乌云。头发长见识短的惊奇，表情丰富令人着迷，你的一切我都好奇，像秘密，安全带系好，带你去旅行，穿过风和雨。我想要带你去浪漫土耳其，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。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，更有黑人的洛杉矶。其实心爱的你不必太过心虚，一起去繁华的上海和北京，还有云南的大理，保留 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，来自校长演唱的《带你去旅行》，真的蛮好听的一首歌曲哈。这是来自听众大橙子点的一首歌曲。一位听众叫阳光，他说可不可以在节目结束的时候点一首歌曲，来自白小白的《最美情侣》。哦，今天你们是怎么回事啊？刚才为媳妇儿点的《带你去旅行》，去浪漫的土耳其，然后是东京和巴黎，然后呢，你又来点一首《最美情侣》。好，来满足你哈，把这一首白小白的《最美情侣》来送给你听，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先偷客栈哈。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拜拜。 阳光下看到你羞涩的表情，并没有太多太多的话语，可我已经意识到这段感情。我们一起坐在咖啡厅，我们一起吃你爱吃的冰淇淋，我们是对方最美的记忆。你挽着我的手臂，幸福地走在人群里，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，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相依。我会宠着你，我会纵容你，谁要欺负你我就站出保护你。就在一起，一生相守不弃，就在一起，谁都不许说分离。这段恋情是上天给予，会让我们成为这个世界上最美的情侣。你笑我陪着你笑，你哭我就在你身边逗你开心。如果你生气不理我，我就会厚着脸皮向你提起。在这我们共同呼吸，不管未来怎样都无所畏惧，一辈子不说